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系睿仔。 早晨，有几个问题问大家，你哋要答得好快。二加二， 四， 错。四加四， 八， 错。六减六， 零， 零咯、啊， 错， 系。 再听我讲一次啊！ 好， 有几个好简简单嘅问题， 你哋要格价嘅问题， 我 简单嘅问题，好， 你哋要答得好快。 好， 二加二， 四， 错，四加四， 八， 错， 嗯， 六减六， 零咯， 错， 嗯， 你哋有冇留意听我讲说话？ 冇啊， 有几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哋要答， 好难继续落去啊！你哋要答落去系嘛？ 你哋要答得好快，只要我讲任何嘢，你话得好快就得啦。 哦， 你要答得好快， 冇错。 好，你再问多次啊，得好快，静哥， 我又要你问我一次啊， 你贵姓啊？ 得好快。啱啱先， 升得好快啊！人波。 Change 天气转移。第日早八月嘅二十一号早上黄昏，有冇感到少少嘅秋意咧？雷暴警告仍然有，到今日十二点半，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90%。三大致多云间中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嘅，稍后再逐渐减少。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不过跟住咧呢个周末到到呢个五六日嘅时候就有阳光，日间酷热。我哋有呢一首 Season Change 天气转移，希望你保持健康身体，一路陪住我哋有风骚浮日至晏昼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个礼拜嘅星期三啦，多谢马老师咧，留唔留俾啲问题刺激我哋嗰个小鹿仔啦吓， 有刺激到你啊？ 有少少 边方面 喐咗， 其实唔好 咩？ 喐咗少少， 喐 平时唔系已经 平时尽量 冇理冇理佢喐唔喐，已经冇理佢喐唔喐 啊！我讲你个脑袋啊， 系我脑袋， 已经冇点喐，系你同人哋交代下就系你啱啱放咗星期喺两日喺边度玩啦， 咁丰收， 系啦，咁开心， 系啊， 今日生日咧，真系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系唔同以前唔同。第一咧，就我以前生好少，即系偷懒啦。 大肆庆祝啦， 又唔系又不至于嘅。 唔好话偷懒，系咪啊？稿 躲懒啦，躲懒啦， 系咯， 躲 懒啦， 咪就系咯，好应该， 好正常。 咁呢个生日咧，我尽量咧希望做一个咧闲人啊，闲人意思嘢学啦吓，即系总之就系。 其实你做咗好耐啦。你唔知噶， 佢一路以为自己系一个冇着嘅脚仔。 哦，系咩？系咩？即系我行咗好耐噶啦，系嘛？系啊，咁咧有两样嘢我冇，即系尽量唔做嘅。第一咧就唔上呢个社交平台。 系。 系啦，咁 我唔怪之得啦。 你冇，你睇下，你睇下你 po 咗啲咩上去？ 我都想问，唔系我 po 嗰、那个唔系我 po 嘅咩？即系我 po 嘅。 我点知你啊？ 唔系我 po。 你好眼冤啊！你咩事先？你头先啲语气，你可唔可以用第啲语气讲？你系咪唔抵得？ 喂，我真系好想问，即系我 po 嘅咩？ 我点知啊？ 总之你睇到啲咩 嘢？我临翻嚟之前咧，我先睇翻社交平台。咦，点解有我嘅相嘅？咁喺翻即系系啦，即系社交平台啦。咁我就谂啊，因为我咪 po 错咗咧，咁样 你 po 错？ 你估我会唔会帮你 po 先？第一， 咁我 delete 佢咧。 又唔需要，你唔需要为我哋两个做任何嘅嘢。系啊，我哋呢啲咁嘅闲人， 唔系咯，错好减好都 po 咗啦。 我先系闲人。 不过你话你冇 po， 我就话翻你。 你有做嘅嘢你就赢，冇做嘅嘢就唔使赢。 系啦，唔会咪唔会咯。 系啦，咁咪好咯，咪话俾大家听你佢做啲咩嚟啦，都铺咗咯。 系啊， 差我铺嘅咩？死啦，我真系有啲失忆啊！嗱，算唔知啦吓。 系啦， 喺边度玩？ 喺边度玩啊？ 第一同你高兴下。 我就冇上社交平台啦。第二咧就做咗一啲平时 ，which is not true， 冇上社交平台。 冇睇 备注， 我有上我自己噶，冇睇人哋嗰啲。第二咧就 睇人哋嗰啲啫。 即系佢用第二个 account 就有， 铺俾第二个就有，佢就当唔系。明啦，我了解啦。 明啦，我明啦。我曾经都试过诶，唔方便俾人知诶，我就用。 所以有两个电话。 系啦， 我见过。 我又用心急人上。 哦， 系啊。 第二咧就系做咗好耐一啲。好耐冇做过嘅事， 咩事啊？ 好耐冇做过嘅事，出唔出得街噶？呢啲 系啊， 出得。我同我太太咧都好耐冇试过咁样噶啦，就系咧，即系朝头早当第一翻嘅工嘅时候咧，我哋走去睇早场，即系享受一种。系啊，我好耐。第一，我哋已经比较少睇戏啦。第二，因为而家好多时喺屋企睇啦。第二咧，就系真系喺朝头早。 十点 零十一点嗰啲咧，即系 点解要咁嘅？ 感觉 平啊！我同你谂嘅嘢一样。我哋解拆佢嘅心理。 唔系因为我哋嘅心理专家团队好犀利啊！ 因为我嘅感觉，我觉得系小强，我唔知你认唔认同啊吓？即系你咁难得啦，又话要偷懒，又话要辛苦大家，又点点点，冇错。我咁 睇嘢即系其中之一， 先至攞到两日假嘅话，我唔会同我老婆去睇早场咯。 我亦都唔会同我老公去睇。 如果我有个老公，佢咁辛苦就系希望可以庆祝佢嘅生日，我唔会 expect 我会带佢睇早场咯。 我起码煲一啖粥佢食啊！咁早起身， 夜晚得仲有一啖汤，系啊，去第二度饮。 好，你继续。 好， 睇睇咩戏啊？ 嗱，其实你又唔系坐得晒嘅。 唔系你睇咩先？ 唔系啊，头先我食翻你嗰句，你话系咪贪 平啊嘛？ 唔系因为平，不过真系平，因为琴日咩日子啊？星期二电影院。 我理得你啊！ 系啊， 我理得你。 我买嘅时候我唔记得嘅，不过点解咁平嘅咁样？ 咁你星期一朝早同边个去睇啊？啊！对住我偷板， 喺同度嚟。 哇！抵啊平， 所以礼拜二又去。 冇星期一，我同我屋企人去咗呢一个主题公园，同、啊、人逼下玩下，食下买下。 星期一 嗰日咧，真系有少超乎想象。原来嗰日好大雨啊！其实你知唔知啊？即系星期一嗰日其实几大雨下噶。 唔知啊，咁我哋挂住做嘢嗬。 咁又唔使咁。 对唔住， 我只系咁讲，我嘅探案系日日都大雨。我唔觉得嗰日特别大，你都觉得今日特别细。 就有个谂法就系，既然咁大雨，应该冇乜人啦，咁样样。咁啊，去到呢、這個、 反而你大雨就出去。唔係，即係你冇 我係 plan， 同大家背道而馳。 我 plan 咗嘅，我 plan 咗嘅，佢係諗住同屋企人去主題公園。 咁咪係， 所以同我哋宣布嗱，大雨即刻出去。 我唔理佢大雨唔大雨啦，總之我決定嗰日去就要去。 即係屋企人同屋企人決定嘅就嗱，大雨我哋就去啊，唔大雨唔去。 係啊，嗱黃色嘅即刻嗱嗱臨。 我哋個心理準備 嗰日真係黃雨喎，星期一嗰日好啦，咁啊諗住因為去到 咁咪好咯，咪就係 黃雨有冇平啲嘅啲飛？ 敲佢哋喂黃雨。 你環境都冇人 啦，因為老鼠都濕曬， 啲老鼠全部匿埋。 好啦，去到停車場 出嚟， 即係嗰個叫做私家車停車場咧。發覺咦，真係好少車喎，因為你知嘅每一次咧，由第幾行拍到第幾行，你會知道今日有幾多。 我唔知㗎，我淨係知你如果冇位，你會好嬲啫。 好啦， 你會拍 幾 起？ 撥幾多人？ 縱使冇車前面。拨两下先， 拨习惯性 系 ，O K， 好，继续。 好啦，咁啊冇咩人啦。 几点去到啊？ 咁啊车应该话，点零钟啦。 吓，点零钟又话早？ 因为我又唔想咁早起身啦，我闲人嚟噶嘛。 应该你放假 咁啊，又唔想太早。 咁你拎住去边度食啊？ 你等我讲埋先啦。 O K。 咁啊，依份我冇，即系果然冇乜人。我停车场，点知入到去咧，人山人海，全部都系人，因为全部都系啲游客啊。 哦。 咁佢哋系坐团车嘅，咁都唔紧要啦。咁咪一齐玩啦，逼下啦。咁所以就嗰日都几开心嘅。 唔该，你买呢件衫啦。 见到啦，系啊。 系啊，系系系。 仲要系有少少， 同埋咧， 死色，系咪因为平？因为减价， 因为下放， 因为落雨， 因为个老鼠甩色， 仲有 系 嗰晚咧就同我屋企人咧又系去咗西贡一间海边餐厅咁咯，享受啊，享受月光，東 走去西贡啊， 唔系嗰日，唔系同一日， 唔系同一日， 我有几日假， 佢有几日噶嘛，佢连续有系啊 ，Michael 蛋啊嘛， 系啊 ，Michael 蛋好 ，Michael 蛋有冇放烟花？ 唔使放烟花， 有冇巡回？ 唔使巡回，我收到个小小嘅惊喜， 咩？ 喺我生日嗰日就系、是、唔鼓励赌博吓、啊，我中咗六合彩， 系咯、啊，恭喜你啊！ 不过系至得啦， 系啦， 今日用光焕发，系啊， 不 过 睇戏喎，仲真 系咯。 你知唔知道原六合彩 呢期都真系财运都几好啊？ 呢期几好啊？ 呢期好好啊，有好多进账。 你知唔知六合彩其实最细嗰个叫 安慰奖 系几多钱啊？你知唔知啊？ 唔知啊，四廿蚊，四十， 四十， 四十蚊我中过啊！ 你中过啊？ 中过啊？ 中几多粒啊？ 唔系四廿蚊， 中一粒啊？ 三粒， 哎呀， 中三粒， 系啊，三个字， 都系一个好嘅， 系啊，系啊， 少少粒嚟嘅。 你买咁多，你都应该俾翻少少安慰奖嚟啦。 未必，嗱呢样嘢对佢嚟讲，佢未必唔成日买。 唔系，佢成日买， 耐唔耐啊？ 佢有噶嘛？ 参与 嘅啫， 系喎，系喎，佢中六合彩头奖系佢嘅志愿嚟。 人生最后 其中一个 靓仔是第二， 大只是第三，我定换车是第四。 有钱的大只靓仔， 好 心想事成。 同埋呢啲排名的话是会有上有落，好似我哋中文高考龙虎榜一样。 根据时间嘅转移，人嘅愿望系有转移嘅，呢个系我觉得好正常，系唔系？ 咁咪好咯， 你开心就最好啦。 系，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埋嚟睇埋嚟睇，我哋风骚快活直到一点。 No on the metal, keep my one step forward. Everybody back, let me see you come forward. Here's a rhyme to keep your funky buzz constant. Keep your party rolling while people are jumping. Come on, people, just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your seat and just do this dance.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巴黎奥运取得佳绩的港队代表，朝早坐开篷巴士巡游，同市民见面。两部开篷巴士上午大约十点几在沙田体院出发，他们坐的蓝色巴士上面挂住写上建议海船归港，我们深以为傲的横额。出席的运动员包括女子重剑夺金的江文蔚，在游泳项目夺得两面铜牌的何思培，以及多个港队代表，例如游泳队的欧海顺和乒乓混双组合王振廷和杜海琴等。巴士出发之后，他们手持区旗向市民挥手。巡游巴士会途经大围港铁站，驶到尖沙咀中楼，经海底隧道转到中环天星码头，再抵达终点天马公园。巡游全程大约个半钟。运动员抵达天马公园之后，将会同学生交流，分享参与奥运的经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启程去北京，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和机构，讨论加强合作和交流，星期六返香港。孙东访港期间会出席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并且参与主论坛主专题对话和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工业专员郭明会参与部分在京行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说，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准备工作是在美国、英国和波兰情报部门的参与之下进行。俄罗斯传媒引述对外情报局消息报道，参与行动的部队在英国和德国的训练中心接受了作战协调训练。情报局说掌握了可靠的情报，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乌克兰今个月6号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突袭，基辅说行动是为了开辟缓冲区，并且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机器。美国白宫早前说，美国事先并没有收到乌克兰计划对库尔斯克进行军事入侵的通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组建三个新集团军，负责保护库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的国土和民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2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37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65点，升13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京东集团100.2跌12元，快手40.05跌4.35，盈富基金17.97跌1.1，腾讯控股372.6升2.2，阿里巴巴79.65跌7.5，恒生中国企业63.1跌4.8，南方恒生科技3.72跌6.4，小米集团17.22跌4.6，美团108.3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1，英镑10.152，瑞士法郎9.128，澳元5.257，加元5.722，新西兰元4.796，欧元8.666，每百日元对港元5.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48。日经平均指数报37,805点，跌257点，港金报23,3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8.19美元，卖出2,51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多车。咁重复多次啦，就是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多车。另外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同样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一带有少少车多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还有少少车多。咁仲有就系跟进翻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已经清咗场。咁依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去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大致畅顺噶。咁我哋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有少少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咁仲有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咁仲有就系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果栏。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咁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有少少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维园道桥底去柴湾。咁另外就系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一带还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为突破青春剧的黑板印象，创作团队深入研读原著小说，再通过描绘男女主角林宇京和沈倦的成长经历，去展现 Z 世代的恋爱观，同时探讨00后的子女与父母间的新世代关系。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传说中嘅的士男神啊！ 吓， 话说寻晚做完单 job， 终于等到的士嚟啦。 即系但系， 我就好似拍戏咁，上车嗰下啲嘢天女散花咁跌晒落地，后面啲车又系咁拨。 司机佢照等。 系、哦，今时今日嘅服务咪就系要呢啲咯。 不过你应该漏咗啲嘢。 我冇漏嘢喺车啊。 漏咗呢个古仔嘅重点。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星期三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喺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嘅时候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好羡慕嗰啲做广告嗰啲人啊，因为喺电影里边咧做啲广告人咧，好型。 好羡慕你啊，原来。 好羡慕你啊，但系咧， 嗰时我好大个咯，佢点会好细个咧？ 佢好细个嘅时候好羡慕嗰啲你嗰啲前辈， 系 啦，之后估唔到嘅就系你入咗去，跟住 就唔做啦， 家道中落，广告 drop 晒。 我讲过，我曾经我都。入咗一间广告公司，但系后屘因为我即系佢拣咗我啦，即系叫你翻工啦咁样。 你做咩啊？广告公司 系啊，咩部门啊？ 咩部门啊 ？Copywriter 哦，你都做过 copywriter？ 我冇做过，因为后屘我打俾啲同学，我好开心啊，入咗间广告公司。佢话吓，嗰间公司好大压力噶，好辛苦噶，好恶噶个老细。 惊咩？ 跟住我就 咪好咯，咪令到你能够进步咯。 系 啊，如果我今日识得咁谂，我就冇去翻。 copywriter 做乜嘢噶？我想问。 其实系创作噶咋，即系度下桥啊，度下 slogan 啊， 非常好啊。 系啊，我觉得老细恶先学到嘢。 梗系啦。 系啊， 系、 啊、 我就 嗰咩同学嚟噶？ 我真系太过唔即系唔识世界，即系觉得哎呀，不如算啦算啦咁样，咁就冇做到。 嗰个咩人啊？嗰、那个同学？ 嗯，我唔记得啦。 诶、欸，咩公司啊？ 女朋友，我觉得应该系咁，唔好啦，讲俾人哋闹， 系啊， 唔 制啊， 你知啦，你又咁捞礼， 我个咪咪仔唔做得俾人闹， 唔好咁样啊， 呢个唔系重点，我想讲咧，但系你嗰阵时做个广告啦， 系 有一个日本嘅快餐店啦，推出咗个咧全部用 AI 生成嘅靓女啦 ，AI 生成嗰啲实靓啦，系咪先？即系做到最靓嘅，无论个五官啊等等啦。做咗一个广告，就系呢一个快餐嘅广告。你觉得啲网民嘅反应系咩咧？ 唔知道、啊，睇佢针对咩年纪 咯，系啊，受欢迎咯，我觉得有乜所谓。 啲网民大部分都话好恐怖啊， 好恐怖，点解？ 唔中意。第一，因为咧，佢觉得咧 AI 生成出嚟嘅系机械人，即系唔系一个真正嘅人类啊，喺度食紧佢自己嘅，即系见到机械人 都自己食嘅食物。 系啊，即系觉得好恐怖谷啊，即系好恐怖，即系。機械人唔係咁嘅，同埋咧，如果大家有玩 AI 咧，佢有時咧一啲嘅 detail 位佢做唔到嘅，比如啲手咧可能係一排或者有六隻手指咁。 我冇玩啊，你先專家。 喂，做一個咁嘅廣告，會唔會整到有六隻手指？又或者有啲 AI 好肉酸、啊？ 而家就佢啲人咧就 避重就輕啊， 放大放大咗其中一張相，就隱約見到嗰個女仔嘅手咧係有六隻手指，隱約就嚇，因為嗰度係朦朦地 啦呢啲嘢， 可能係睇漏咗，或者覺得 AI 生成嘅都係。咁上下啦，咁样啦，咁就出咗街。咁而家啲人咧，一般都唔受落嘅。唔系，我其实想带出就系、是，喂，其实广告有时难就难在咩咧？你觉得好正，但系唔知出嚟咧，个客未必受啦。个、客受，但出嚟个 market 又未必受。有冇试过啊？即系类似呢、這个，即系捉唔到啊？ 系啊，梗系有啦，个个都有时你估唔到啲客想要咩。 即系你自己觉得好正 嘅。系啊，系啊，系啊。吓、啊，原来 有 用 开个比例，一个举例啊，系咪举个例？即系话你度过曾经度过啲咩？你觉得哇，成晚都瞓唔着，谂住听日哇 sell 俾佢嘅时候，佢一定会好开心。点解最近翻去谂我，再谂过嗰啲有冇咁样啊？ 有， 一定有啦。但系好正噶，我觉得呢啲感觉。 有个 call 台 系诶、 ABC 执咗啦，而家、 嗯、 就好巴闭嘅。你 嗰阵时候梗系 好巴闭嘅，呢、這个台真系好巴闭嘅。佢公开就叫啲广告公司攞啲桥上去做 pitching。 咁我哋哇，我哋嗰阵时咧有得去。我哋覺得好開心， 我啱啱想講， 即係點中 佢唔係係人， 唔係間間都叫㗎，係 啊，揀中嗰啲就有翻咁上下 啦。到曬啦，嗰時好簡陋嘅，咁我哋作咗一個用一首歌嚟做一個進行曲，然後成班人操，我唔記得咗點樣樣啦。總之成班人操咧，我哋仲用本土嘅製作方法，揾美術部咧同事咧做咗啲紙嘅公仔貼曬喺度，然後一條好長嘅紙。因為我哋要展現成班人孖長咁樣入，係啊，就喺張台咁樣一路捲上嚟，咁咧最後唔得，因為咧啲人話我哋咧好似啲 死人， 唔系好似啲僆仔做农作，即系呢啲咁 嘅 comment。但系冇办法，我哋资源匮乏， 嗯，即系你哋想俾佢 系啊， 俾佢系咁只能够感觉到嘅就系 visualize 嗰个嗰个画面。 但系要拍嘅时候嘅话，系真人代替嗰啲咁样嘅纸袋纸牌嘅公仔。 即系可能我哋又矮高瘦低啦，或者条桥真系唔好啦， 会咯， 系啊。 你谂下，若果你嗰条桥，其实应该咁样讲，佢直头系因为你嗰个 presentation 系 啦，你个 presentation 出咗问题。咁但系其实如果系咁你覺得個 idea 有冇問題呢？佢有冇同你咁樣講呢？係個 presentation 有問題，唔係個 idea 有問題呢？ 嗱，佢就係用 presentation 定 係 佢偷咗你嘅 idea， 跟住揾另外嘅 一 個 公司拍 咧？咁 即 係 可能個 idea 係 啊，可能都有，可能真係有嘅。 因為有時翻到去，我佢哋要開會檢討㗎。 係啊，嗱，喂，倒翻轉，我記得，我好記得，當年我哋都有及住睇下邊一間公司中嘅， 一定要， 然後又去品評一下啦。但係我哋覺得好一般，我哋覺得一般嘅原因咧，就係如果佢哋做。是为一间企业的形象呢、那些稳阵广告是 OK 的。当 然啦。 稳阵的意思可能是一男一女很浪漫温馨啊。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即係佢哋冇理由揀你間公司， 真係冇理由嘅。咁可能就係話湊夠數，係啊。咁你湊 夠數，我覺得未必 係。唔知啊。 通常我諗佢哋揀嘅，佢會揀啲乜嘢咧？會揀一啲嘅就係話，就係知道佢嘅食啲咩口味，係嘛？即係知佢嘅鋸開扒嘅，咁你都會揾翻幾間平時去開嘅扒房，啱唔啱先？ 啱啊。 係啦，即係有啲乜嘢嘅話，我都唔想食到個肚子痛㗎。係 啊。 但係哪邊箱嘅話，我又會想試下嘅，就係食雲吞麵咧。 或者咖喱。 係啦。 揾個咖喱上嚟。 係啦，佢係咁樣揾嘅。所以嘅就係好多時候咧，我有聽過啊，有一啲咁嘅招數啊嚇，就會係同一間公司，但系咧就报两个唔同嘅名字，一个就系佢哋谂住想 sell 俾个客嘅嗰条桥，就系佢哋想要嘅嘢。另外嗰一间阿 B 公司都系佢哋嗰班人嚟嘅，但系就揾另外一啲可能系后生啲嘅，就会系 sell 一啲比较兵行险着嘅嘢，睇下佢要乜。即是话你嗰阵时候你要想食牛扒嘅话，我有牛扒俾你；如果你要食咖喱鸡嘅话，我都有咖喱鸡俾你。但系如果你嗰日你食寿司嘅话，我就冇计啦。 同意啊， 有噶。 絕對係啊！喂，當年真係蓬勃啲嘅， 好犀利， 係啊，好犀利，好多競爭 嘅。佢做 pitching 咧，我覺得佢哋好正噶，嗰種感覺係幾晚通宵 啊 嘛， 攞住個抱膚袋啊，一定要有抱膚袋啊， 一定要有抱膚袋，仲有幾個添。 但當你一中 一 次 嘅時候，哇， 中一次就好開心嘅咯， 好開心啊，好開心啊，真係會好開心瞓著噶。嗱，而家有一個咧仍然出緊街嘅，佢講 誒 係啊，就係嗰個琴日煙呢，嗰個好耐啦。嗰個細路仔係九歲四年班，我哋就喺摩士公園嗰度拍嘅，係啊，我好記得。 嗱，我覺得其實咧，即係大家都有個胸襟。有啲時候咧，你唔係話啲咩嘢，你揀唔揀著我嘅話唔緊要。但係其實有時我都同意你咁樣講嘅，就係越係一啲比較係老字號嘅，佢哋係越唔夠膽去試一啲新嘅嘢。 啱啊！ 但係我覺得反而有時若果話掌舵人啊嚇。佢總會有寶刀已經老去嘅人啊嘛，係咪？ 同意。 好可能嘅就係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一上嘅時候嘅話咧，嗰個時候有機會可以有啲轉變嘅。好似最近咧，我都覺得真係好犀利，因為咧我都識咗有某一間嘅，都可以覺得嘅就係香港一個就係即係好耐好耐一個品牌。咁咧就係賣有一啲嘅即食嘅嘢食嘅 ，OK？ 唔講得咁白啦。咁但係最 我估到你繼續。 咁咧就有一句説話咧，好似你講嘅卡哇伊。呢啲系永远都入咗你个脑里面嘅，你嗰代一讲就知噶啦，系嘛？即系尤其是好可能嘅就 系 讲紧有一啲嘅广告嘅slogan 咁，我觉得真 系 好犀利嘅，即系唔知咩一开好似自然来 入 晒脑噶啦。你嗰个死肥仔戴住顶帽跟住卡哇伊咧，咁你就知道我讲紧乜嘢系咪？一定系死肥仔啊！咁跟住我所讲嘅嗰一个咧，又系好犀利嘅啫。个广告嘅就 系 讲两个字嘅咋，就系佢嗰个品牌嗰个名。但最近佢好犀利，因为咧就系有一个嘅舞台剧， 里面嘅话就系要派翻一啲咁样嘅佢哋自己嘅产品， 系， 但系佢里面将佢呢一句两个字嘅品牌嘅字咧，讲出佢做烧极极极极，你知唔知我讲紧乜？ 我好喜欢呢个女掌舵人， 犀利， 佢系 好有胸襟，我 study 咗佢嗰啲 profile 嘅呢个女士， 冇错， 即系佢接棒呢个家族咁大嘅生意，咁大嘅皇冠喺个顶嗰度。佢可以咁樣變咧，我其實我真係想認識佢啊！你有機會嚟介紹我認識啊？ 唔係，我只不過就知道咗呢一件事之後嘅話，我真係覺得哇，我唔得啊！ 呢個玩得好正， 係啊， 玩得好正。 你要有咁樣嘅係咪叫做胸襟啊？ 係， 你 玩個品牌， 我玩個品牌喎，係咪先？咁同埋嘅就係佢仲要唔嬲，佢仲要即係佢仲要支持你去做呢一件事。我覺得我哇真係好犀利。 其實佢真係做得非常好，佢會將佢個品牌咧活化咗去。嗰啲小朋友， 山東山 城，即係去燒極咯，咁幾個人咯。以前我哋係打風嘅啫嘛，係咪啊？我記得啊，好正呢個，超正。 我同大家分享下啫。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首关于明星的歌。我哋有叶德娴。 晚风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每晚一陪伴，让我等到那天你梦都变真。 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 光辉的星辰，夜夜落在世上洒， 每晚在天上陪着我们， 轻轻的亲吻有情人，令梦幻放。 睇见星星，你又会想起边一个呢？ 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照我爱情路，让它找到我心，美梦都变真。 漆黑嘅夜空上边，一颗一颗闪闪嘅小星星，会令你谂起边一个。当你喺呢个山路迷紧路嘅时候，星又可唔可以带到你嘅路，令你找到自己嘅方向？人生有冇一个人可以做你人生路上嘅星星，为你带出一个正确嘅人生之路？关正杰嘅呢一首旧歌《星》。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走，崎岖山径。 人生的路上，边个系你嘅星星？当四周都系漆黑一片嘅时候，边个仍然陪喺你身边，为你照耀住？希望你找到人生最亮嘅一粒星星，无论日头夜晚，都为你带嚟点点嘅温暖。我哋有关正杰。 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共知雨轻轻停。 经典重现，有关星星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一个重唱的版本，之前有叶德娴唱出，亦都有陈丽诗唱出。当然呢个版本你会上得到，一定系你怀念住、挂念住。佢就系 Leslie 张学荣。当你看见天上星星，你可会想起我？曾经为你也开心地笑过。明星，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又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为你等。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可会轻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 Leslie 张荣嘅呢一首明星，十一点钟啦，听紧风 show 嘅，翻嚟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我哋节目，冇人开啦。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十分钟十二分，廿度气温，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十二点半。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哎呀，你好啊！ 喂，找线啊！ 找线，找线。 进来都敲啦，我讲乜嘢啊？ 进 来都敲啦， 进来啊， 啊，进来都敲啦，翻嚟就好啦。 哦，进来，进来， 叶方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喺早上啊， 阿梁家壮嘛，方家，方亮嘢， 方亮嘢， 啲本人撩嘛，系咪啊？ 好开心嘅， 诶，刘家老婆嘛， 系啊， 假言嘛， 你假言啊，开开心心啊，去捉老鼠啊， 结束到啦，见得作见财善亨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讲咩啊？ 着咗件衫啦，见到你。 话佢捉到啦，系啦，仲着咗喺个身度，咁咪好咯。 掂，开心开心。 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咧，其实咧，来唔来咧，都新加咗有一个新嘅系列嘅，就系歌词系列啦。亦都喺呢一度咧，就要向 我 哋一班。 真系， 点解咧？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话你唔系好中意歌词系列， 唔系唔中意，系我因为唔够熟啊，好似上次王菲咁样，系啊，俾呢个。佢叫咩话？ 系唔知喎，佢成日有唔同嘅名 字。系啊，俾佢赢，我就唔忿气。 唔敢受。 明唔明啊？我哋有斗心噶嘛？ 我够有咯。 好胜， 即系你赢得， 梗系啦， 大家咁话啦。 唉， 你参加得比赛，点会想唔赢啊？ 系啊，啱嘅。我希望你哋呢个精神可以仍然继续坚持落去啦。好啦，嗱，曾经有呢个歌词系列咧，我都觉得系嘅。我问咧，有时都会啦啦咔咔，因为点？解啦，我自己都要扭啊，你明白？ 即系喺个脑嗰度 都要谂，喺个脑嗰度你要转一转，同埋就诶，首歌点唱咧？因为有时又真系唔好怪我，有啲歌曲系真系。多謝，我怪我自己，你知嘛？我對我自己要求好高，咁所以其實你有時你都要諗一諗，首歌點唱咧咁樣，唱咗出嚟又好似有少少走音咁樣，我係嬲自己。 咁啊，你兩個都熟啊，你兩個都熟， 咁啊一啲啲啦， 咁就好啦，就可以打敗你啦。 誒嗱，相反，如果你今日呢一個咧。我都好熟嘅喎啲歌。 嗱，曾經何時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咁我哋客家婆來了咧嚟過嘅系列咧，包括有歌神啦， 歌神 嗰次你表現得幾好啊？ 係啊， 歌神 係啊，許冠傑 係， 仲有鄭秀文 幾好啊？有鄭秀強啊嘛。 鄭唔係，如果許冠傑，我係姜蕙。 過咗啦呢啲， 係啦， 咁啊又有鄭秀文啦，又有王菲啦，今日呢一位真係不得了，係啊，唔知點解我呢排真係有少少都係懷念佢，係啊，咁啊當然唔同嗰啲什麼嘅，最近生日或者咩無關，但係有時咧我都會間唔中會聽翻一啲咧，我覺得真係經典嘅歌曲， 經典， 冇得講嘅，嗰樣嘢係有一啲時間嘅味道浸咗落去咧，所以你聽開你就會覺得哇好正，雖然佢裡面寫嘅情景好多時候都冇咗噶啦。即係例如喺地下鐵嗰度識女仔啊，你而家已經冇啦，因為大家 都 睇手機。 有啲人 佢唔係喺地下，成都係其他地方識嘅。好啦，嗱咁如果我哋要講開嘅咧，依一位咧就係我的陳百強。 哇！ 陳百強， 陳百強， 陳百強，因為我結咗嗰棟事啊。有冇同佢碰過面同埋做過嘢啊？ 有。 你哋邊個講先？ 你講先，我講先。我最深印象就係當年咧，佢第一張唱片就係用嗰個電話攪拌嗰個咧。 嗰、那個咁啊，大哥啊，中文明星帶佢上嚟派碟，佢自己派碟，我講好多次啦。咁係好感動啦，即係有個歌星自己上嚟派碟，同埋佢又好好善思啊咁樣，官仔骨骨同埋好善思，好有禮貌，多多指教嗰啲咁樣咯，係啊。 有冇梳到好似嗰張唱片咁？ 有，好整整齊齊，乾乾淨淨。 你講到你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著衫嘅方法，你知唔知喺當時已經係成為咗風氣嚟㗎？ 哇！ 你有冇留意？佢嗰張唱片封套，佢著嗰一件 Polo 咩 shirt 咧？有兩粒紐噶嘛？重要嘅就係最緊要係乜嘢啊？係嗰兩粒紐，你要扣咗一粒之後，跟住係要將個領反起。 兩米米以前好中意咁著㗎。 你點解知道我講乜嘢啊？ 我梗係知啦。 我留意佢好耐啦。 係啊。 佢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將自己嗰個 shirt 嗰個袖反起一折，反起一折，就睇到佢自己嗰隻大隻老鼠嘅， 係 啦。 你 啊，讲紧你嗰阵时候就抄阿陈百强，但系咧你自己将佢变奏， 冇错，变得 very 好啊， 变奏嘅，咁啊睇到你个老鼠仔嘅，咁啊另外仲有就要留意，佢唔单止系着嗰件恤衫，即系嗰件衫之外嘅话，仲有一件衫咧就系紫色嘅。搭 喺个膊头度啊，嗰啲粉紫啊、粉红、粉色， 好 pastel 嗰只色。 坦白讲，边个够胆咁着？我问你，嗰阵时候啊，讲紧边个够胆咁着，同埋咁样撞法嘅系佢先得嘅，系咪？仲有嘅就一段时间咧，就会将嗰件衫绑喺条 腰 度，系咪？ 呢个我哋中学都有咁做， 冇错，会绑啊绑喺条腰度嘅，嗰啲颜色一定系呢一只噶啦， 系 人哋唔会买嘅颜色。 我记得有一张唱片，我记得唔系喺边张，佢又好大只噶，你记唔记得着背心，即系 show muscle 噶， 系啊，戴住个太阳眼镜嘅，冇错， 好黑掹掹 噶 嘛， 成个泳池度， 好大只嘅， 即系乜嘢造型都得噶，系 嘛， 你真系 OK 啊，好掂啊，真系， 仔骨骨， 有官仔骨骨，但系你要佢大大只只，佢又得， 系啊， 你要佢着到闪灵灵咁出嚟唱粉红色的一生，佢又 OK， 一唱一坐喺嗰个钢琴面前嗰度一弹琴，我哋即刻死， 王子啊， 系咪真 系王？ 死幾件都唔係講少。好，咁你咧？你除咗個衣著打扮方面， 嗱有一次， 你有冇跟過呢個衣著打扮？ 有。但唔成功。 好彩你承認。 但唔成功。 點解咧？ 因为件衫绑条腰就绑唔到， 点解绑唔到？ 嗰阵时有衣 大得滞，系啊！我一系将个链棘上去上边，一系揿落下边，几肉酸， 硬系好似 失咗真，失咗真 啊！但我碰过一次，真系我谂比较后期啦，我觉得佢呢个又系好神级嘅。即系你唔敢买佢，真系唔敢买。 即系佢高高在上。 系啊，因为我以前睇电视咧，唔觉得佢有几高，但系真人咧，哇，原来佢真系几高噶。 但你都觉得佢 高， 你 觉得佢高啊？我觉得佢高，但系 你高过佢， 同埋， 但系嗰时你未发育， 你应该高过佢。 发咗啦，同埋咧，因为佢个经理人咧，我都识噶嘛。经理人系以前喺电视台噶嘛， 星陈 系啊系啊，嗰个姐姐非常好嘅，我好中意跟佢嘅。咁 点解嘅？ 我觉得佢系一个几顾细 顾全团队嘅人， 系，同埋佢真系几有料到。系啊，佢唔系啲好传统嘅， 佢咪都系编剧嚟嘅。 我以为佢好恶噶。 佢唔惡， 我唔識佢嘅，但係我就以為我成日都以為佢好惡 嘅。係啊，但係好有型嘅，即係又係搭住件衫啊，咁嗰陣時係吸煙嘅辦公室咧，咁佢都有嘅。所以我覺得好型啊，開佢從來都係陰聲細氣嘅。點啊，得未啊？咁樣即係嗰隻，所以哇好正。有一次佢同佢一齊，咁我哋遠遠見到，就 你講 Danny。 系啊， 同你哋 佢两个一齐，就带去酒店，唔知 coffee shop 定乜鬼嘢？ 你有冇记错人啊？ 冇，我记错边个？ 唔系个地点，又或者记错咗人？ 系个 shop， 酒店就系酒店啦，酒店肯定系酒店 ，coffee shop， 绝对 coffee shop。咁我記得係即係一剎那，大家打一個照面咁樣樣，冇正式做嘅。 會唔會係嗰個有某間嘅酒店嗰陣時候，真係全盛時期對海嘅？ 任何嘢，你去傾啲乜嘢都係嗰間。 你唔去嗰間，你 知道你嗰間唔入 流啊？咁喺下邊有間餐廳咁啊？ 冇錯。 哇，嗰度必須要去嘅，即係你，唉，即係係 咯。哇，嗰次真係好風光。 係啊，即 係 coffee shop 傾嘢就要去 R 字頭嗰間。如果去食飯去 P 字頭嗰間。 係，仲有。如果在廣播道行嘅咧，一段嘅內下邊九龍塘健身中心下邊地下嗰間餐廳，講緊意大利餐廳， 冇錯，冇咗嘅而家。 係啊，你唔去 皇帝手臂啊嘛，你 走啦，唔係皇帝手臂，誒嗰間意大利餐廳叫乜嘢？ 我知啊，你咁樣 叫咩啊？ 唔緊要啦，唔係 算啦， 冇曬噶啦，因為講嘅冇曬噶啦，冇噶啦。 你真係要去過嗰度 好貴啊！嗰間意大利餐廳 啦，阿斯貝拉， 係啊，終於見到 好響。 唔係啊！呢個好懷念 㗎。講翻嗰單嘢先，講翻嗰單嘢先，咁點啊？ 你話喺個照面，喺個照面咁樣同佢傾下偈咁樣樣。咁佢又好靜嘅，唔係點出聲坐喺度。咁我哋就即係傾下偈啦。我又唔敢撩佢傾偈。咁我記得 你驚失禮係咪？ 係啊， 即係唔知問人點咩？ 係啊，我又驚食嘢周圍撥啲骨咧，失禮啊！ 咦，失禮曬！ 即係嗰個，嗰個事真唔該你取佢啊！ 唔 受歡迎啊！呢度 係噶，我諗翻起話頭先我哋講嘅嗰個 coffee shop 咧，哇！你冇發覺嘅就係其實嗰陣時候咧，又真係都好大膽噶嗬。佢係一條樓梯行落去，其實你喺行緊落去嘅時候，你喺上面嗰度係望曬下邊所有人噶嘛。 啱係。 點會夠膽咁樣呢？但係每度哇呢一台哇有張國榮，嗰一台有羅文，嗰一台有 係啊，明星行過，明星有人同你打招呼咧，你會覺得自己好威啊！等於落去九龍塘嗰間，港台又同你打招呼， 我非常贊成你講。仲有一樣嘢噶嘛，唔知佢係特登嘅，佢個係咪男廁都係喺嗰邊噶？男廁女廁都好噶嘛，係要行 最入邊，最入最老遠 嘅。所以你一定係要就係全程咁樣，尤其是如果你坐喺前邊嘅話，你一定係行。條紅地氈咁樣入去， 特登要坐出邊， 冇錯， 要行曬嗰度。 跟住你就會見到，就正如你所講啦，就話左邊又同你打招呼，右邊又嚟打招呼，嗰度又打招呼，入邊嗰一台 好威咁。 入邊嗰台係一定有啲喺度傾緊嗰啲劇本。 哇！好開心，嗰啲日子真係好開心，好開心。 好啦，嚟啦，時間嚟啦，要講緊我們的陳百強。 唔係補充，仲有最型嘅咧，就係你行過又喺嗰張台度坐低傾兩句。 我都有試過， 好威。 唔好講咁多，佢嚟坐下先，我去廁所喎。唔係，講低兩句先，講兩句先。 我有時間俾電話你，再幫你讀嘢。 冇呢啲日子啦。 冇啦。 唉，算啦，好啦，我哋講緊嘅就係話陳百強嘅歌曲有好多都係首首都係經典。 冇錯。 當然啦，同樣都係因為咧，即係要學呢個客家話，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唔好介意，都係一啲比較短嘅歌曲啦。好啦，第一首歌一個字嘅啫。 等， 小心啲講嘢，係。等点讲？ 点 顶 顶 顶 顶顶 顶 一个字嘅顶。好啦，第二首歌两个字嘅。 涟漪， 涟漪，涟漪， 涟漪， 涟漪。好啦，第三首歌三个字嘅。 有了你， 叻，要了你， 要 了你，系啦，要了你，顶。涟漪要涟漪，好啦，第四首歌都是三个字嘅。当呢一个母亲节成日都听到， 涟亲人 点讲啊？ 涟千言， 涟千言， 涟千言， 系啦，涟千言。好啦，第五首歌比较长啲，但系呢首歌冇理由唔出嘅，五个字，眼泪为你流。 哇， 冇错， 死未？ 好嘢， 眼泪为你流， 眼泪。 会系啦，眼泪会而流。好啦，咁辛苦嘅话，第六首我哋就用首两个字嘅，好唔好？喝彩，哇，喝彩都正。 喝彩， 喝彩， 喝彩， 系啦，喝彩。第七首呢首都系几分钟的约会。 哇， 第一首即系第一句就系地下铁碰在他嚟。几分钟都有会讲啊！ 几分钟的约会， 几分钟的约会， 几分钟中 的约会， 的 约会， 约 系啦，几分钟的约会， 会 好。第八首歌《深爱着你》， 深爱着你， 深爱着， 深 爱着你， 深爱着， 系啦，深爱着你。 作。 我呢首歌真係好特別，有輕快， 好好聽，好好聽。呢一首係我嘅 favorite。是我同有某人的一首主题曲。 哪个啊？我知道。 你听你识的。第九首。 哦，我知道。 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 这首我觉得是他突然间去另一个境界。 是啊，很有意思。 一生何求。 一 生何求。 何求。 是啦。好，第十首。因为时间关系要快一点。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 是啦，偏偏喜欢你。得不得？ 得。 好啦，重复一次。第一首等。 等。 第二连 你。连你。 第三有了你。 要连你。 连亲人。 连亲人。 哇，乜都系你咁啊，等啊咁嘅。 因为 Danny 啊嘛，眼泪为你流， 眼泪为你流， 喝彩， 喝彩， 几分钟的约会，几 分钟的约会， 深爱着你， 深爱着你， 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 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 客家婆来了，好，立即我哋嘅。铁铁拆 友， 好叫做乜嘢名 字？你估下我会叫咩名啊啦？ 陈百强咯， 错， 因为你系强啊嘛， 错。 陈小强， 错，好犀利嘅， 系 听住咯， 嗯， 我叫做马百强，系咪好正？马百强， 正个名已经掂啦，好、 啊、 到你，你叫咩名？波波 又系波波， 有佢啦， 督爆你个波波， 督啊督啊督啊！ 第一题， 系等阵我摆个阵先， 嚟咯嚟咯， 好， 我写翻个名，我惊我唔记得。马百强， 马百强，马百强，好，边一首歌曲写喺地铁？ 波波波波， 系波波， 就系呢一个。三分几分钟跌约活费， 算俾你啊！好，第二题，谭家明执到 马百强， 马百强。 喝彩 错，最后胜利用咗边一首经典嘅情歌呢？我好喜欢嗰首，我好喜欢嗰首主题曲四个字。 不， 深爱着你啊！呢首呢套电影好好睇，一定要睇。第三题，边一首歌唱第一个字就系歌名啦？波波，冇错，就系等寂寞到夜深， 夜已渐消沉。 夜已渐灰暗， 莫到你再选择人， 人亦能选择你。 够第四题，当话讲一个演员演出精湛，赢得全场。 马百强， 马百强， 喝彩， 好好啊，得第一题。第五首歌，每对唔住第五题啊，每逢母亲节， 波波，波两千年， 非常好。第六题。无线电视剧集《义不容情》，马百强， 一生何求， 非常好。第七题，描述一个事物造成的影响， 马百强， 马百强， 梁姨， 好好啊，康山的情况， 马百强 未讲完，窒我，窒我，减一分。第八题，歌词题。得得得， 波波波波 轻松， 波波 波波， 拥有你， 好好啊！第九题，第一句就系歌名啦。 马百强， 马百强， 人与威廉， 人与威廉， 得好啦，跟住唱咩？ 马百强，人与风雨， 得个名，你配得起马百强咩？ 我中意，我中意马百强。 你配唔配得起马百强？ 配， 得两分，你同我跪低，仲要窒我，不知所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巴黎奥运取得佳绩的港队代表，朝早坐开篷巴士巡游和市民见面。他们先在大围港铁站外停留，和在场等候的市民挥手。市民亦都向运动员拍手欢呼。有市民说，所有运动员在训练过程都付出血汗，应该向全体运动员拍掌。 两部开篷巴士上午十点几由沙田体院出发，途经大围站之后沿弥敦道驶到尖沙咀码头，有大批市民和游客在场，有市民欢呼并且高呼加油。当巴士驶到尖东海旁，有市民夹道欢迎，巴士减慢车速，俾运动员企起身同市民互动。巴士巡游有十几个港队运动员参加，包括女子重剑金牌得主江文蔚和攞到两面游泳铜牌的何思培，其余的港队代表还有游泳队的欧海顺和张心月，单车代表李思颖和刘允佑，游道的王嘉莉，帆船代表贝俊龙，乒乓混双组合王振廷和杜海琴，以及跆拳道的卢慧峰等。巡游巴士之后会到中环天星码头，抵达终点天马公园之后会同学生交流，分享参与奥运的经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启程去北京，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和机构，讨论加强合作和交流，星期六返香港。孙东访京期间会出席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并且参与主论坛专题对话和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工业专员郭明会参与部分在京行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文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58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49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69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京东集团100.6跌11.6。盈富基金17.95跌1.3，快手39.65跌4.75，腾讯控股372.4升2蚊，阿里巴巴79.5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63蚊跌5.8，南方恒生科技3.37跌6.6，小米集团17.42跌2.6，信宇光学科技50.05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45.41，瑞士法郎0.854，加元1.362，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7903点，跌159点，港金报233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4.79美元，卖出251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亚东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恢复翻每小时100公里啦。而同大家跟进翻青葵公路去机场近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之后睇下隧道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而家排到去爱民村。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而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都是多车，龙尾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道落桥位。而坚拿道天桥去返红隧去近住时代广场行车缓慢，龙尾就过了马会大楼少少。而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站慢车，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多车少少，龙尾碧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 又要爱，又怕得唔到爱，一场装腔作势、以虞我诈嘅爱情攻防，究竟边个先系最后赢家？蔡文静、韩东君，风情月意，国剧830。庄康启示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巴黎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专家时间， 老徐早晨， 早晨。好啦，咁我哋讲完日就生仔篇啦， 系太高长大啊， 咁就真系好啦，已经好大啦，契咗俾你啦， 系好嘢，好嘢。 好，咁当然啦，就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呢一样嘢咧，就同我哋自己都有关嘅，自身都有关，因为呢一排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佢就唔知系个天气咧太热啦， 好热啦，热到晕晕沌， 好似每日我翻到去嘅时候，你讲得啱，就有晕沌啦，跟住想瞓觉咧，瞓极都好似唔系好够咁样，个人都系好攰啦，唔精神啦，同埋嘅就系我虽然同我老徐讲嘅就唔知点解我好想食。佢就笑我啦。咁其實我就覺得自己異常咯，你明嘛？我就唔知道係咪點解會咁攰咧？ 好多人都係咁異常嘅。 哇！呢個係一個 你呢一句我就走啦 嘅問題喎，個個都異常，即係 嗱，因為呢個係 今年真係太熱啦， 真係特別熱，呢個係真嘅。咁嗱，熱得緊要嘅時候，我哋只不然開冷氣就開多啲啦。 係啊， 你都唔想喺條街度根本 係啊。 咁你一喺，但係你又唔可以唔出街。咁你一出街嘅時候咧，就全身濕曬。咁我琴日有個病人同我講，佢話佢朝頭早準備翻工，咁啊未熄冷氣咯，咁啊跟住攞埋啲嘢就出門口啦。嗰度只不過得5分鐘時間啫，我已經全身濕曬啦。 啱啊，我都係咁。 係啦，咁所以佢就即係話好多人都會遇到有呢啲現象。當你一個人熱嘅時候，你自不然就涼冷氣，你又自不然咧就會食多啲瓜菜，可能飲多啲水，咁啊甚至乎咧又會飲多兩杯汽水，食多兩條雪條。 點解你成日都講緊我？ 啲嘢嘅。 你 飲 又飲汽水又雪條，你 唔係我啊！我見到啲病人、啊， 唔 係 即係飲啲凍嘅嘢。 係啊，冰啊，當 即係少不免係咁，唔係想啊。因為我以前嚟講嘅話，我係會比較環保啲嘅，即係我都同阿小強有講過，盡量唔開冷氣。但係而家真係唔得，我驚我喺屋企會中暑。 因為嗱，你當因為香港地嗰啲地方嗰啲窗啊、樓底啊，你唔會話好似咁容易通風啊。可能你去到西貢揾個海邊。咁啊，有個樹蔭遮住你，擔心等喺下邊有啲涼風，你 而家唔得啦， 而家都 係 冷 天，而家都好熱啦，好焗啊！ 咁所以即係話咯，你就自然啦，因為你有一段時間係成日都涼冷氣、飲凍嘢、食瓜菜，咁你嘅身體嗰個水分補充入去就多咗，係 啊。 咁然之後咧，我哋身體裏邊嘅陽氣嘅火力就少咗，因為佢要將你去消耗頂住出邊啲凍啊嘛，因為香港地。冷氣有幾鬼凍啊嘛，咁啊又相反，你嗰啲水分多咗，你個身體要分解啊嘛，咁呢個又係一個身體內部會引致嘅濕。咁相對咯，而家天氣熱，又加有陣時會無端端嚟一兩陣大雨。 係啊， 咁嗰啲大雨又係灑落個地，個地嗰啲熱氣又會 蒸 翻 上嚟啊。 咁你又索翻，咁其實呢個係外邊嘅濕。 即係內又濕， 外 又濕， 冇錯啦，外又濕， 所以就攰啦。 冇錯，個人咪更加啲水分就聚住個人啦，咁、 哦、 又會聚住咯。喺呢一個過程下咧，其實點解又會有雨水多？咁呢個就因為開始夏天一路順勢就進入秋啦。咁、 嗯、 但係又未到秋之前呢、這個現象咧，我哋就叫做夏末初秋，爭秋奪暑嘅一個時間。 好熱嘅都 係。咁呢個時段裏面當中就係會多雨水嘅、 嗯， 因為你冇雨水嗰、那個，即、就、係、是、因為你個地熱升嗰啲水分上去，一定係要降雨。咁、那個但係降得雨多。嗰、那個環境的温度又慢慢逐步又會下降，咁、 嗯、 當然啦，香港地要真正要涼得曬，你都可能要過咗中秋後，你先感覺到有啲秋意， 係啊， 但 係 未真正會係所謂涼、嗯，去到涼真係要去到十一二月咁滯、 啊，都唔知涼唔涼添啊， 有時十二月都短袖衫、啊， 但係你總係會覺得因為個日照時間短咗嘛，個、 嗯、 人就熱極都有個譜嘅，你都可能會著件長袖，你都可以頂得到啊，戴住個口罩。你都仲透得到氣啊！咁但係夏天熱呢段時間又會差啲。咁、 嗯、 喺我哋中醫角度咧，呢、這、一個季節嘅階段咧，就進入咗一個叫做長夏階段。 長夏階段 係啦，嗱、哦，我哋 long心啊， 冇錯。我哋中醫咧其實有五季， 嗯、 我哋平時講就春夏秋冬， 嗯、 中醫就多咗一個咧就叫長夏，就喺夏秋之間啦，係、 嗯、 啦，夏秋之交。咁、嗯、其實通常都係八九月呢個時段、 嗯， 雨水會較多，打風會較多。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進入咗呢個長夏，我哋嘅人就容易會有濕咯。咁、 嗯、 但係當過咗呢個長夏嘅現象後咧，就開始西北風吹嚟咯。咁、 嗯、 西北風吹嚟，內陸性氣候咧就會令到我哋嗰個氣候感覺會有啲乾燥。 嗯， 如果我哋本來生活喺一個沿海地帶同埋容易感受潮濕嘅身體、 嗯， 一下子又感受到乾燥嘅時候咧，又可能有啲人又會有啲燥嘅反應。 哎呀， 即係。是咁得意嘅， 真係麻煩、啊、我覺得我自己好煩。 咁燥會點樣啊？ 燥啊，好 dry 啦，係嘛？咁人個身體皮膚 會唔會攰？就冇濕嘅時候咁攰。 會爽啲， 爽啲， 你會條氣會順啲。咁你皮膚唔會話出曬汗，好似黐黐黏黏咁辛苦。咁、 嗯、 但係你每一口氣你呼吸嘅時候，個空氣乾燥，咁、 嗯、 所以你先話感覺好似順爽啲。不過你亦都會因為咁咧。你口乾多啲，皮膚又乾多啲，咁、 嗯、 你又容易會啲水唇乾，又容易會熱氣咯。咁但係又借啲秋意啦，有啲人又會都係打下邊爐多啲，宵夜食又多。 唔係呢啲嘢，其實一年四季都 得。老徐，你成日將自己嘅嘢講出嚟， 因為我都係一般人嚟噶 嘛。係啊，大家都係人啫嘛。 但係爭在我會去調養翻啫， 係 嘛？即係。即係冇，雖然唔係話一個健康嘅做法， 嗯、 但係呢個都係生活嘅一個部分。 啱啊，同意啊。 咁我哋食咗，咁有乜計呢、嗯、有陣時你自己唔食啫，但係你身邊人，大家都有朋友，都會有屋企人，佢哋都想食下嘛，咁你都要一齊去啦咁、嗯、樣。咁好啦，咁你就要揾翻啲嘢去養翻自己。 咁點解救呢？你而家講緊嘅就係長夏呢一個時候嘅話。 長夏嘅開始咧，我哋就都係要去濕。 去濕， 去濕令到個人冇咁攰。咁、但係去濕又好好，又可以提氣嘅中藥咧、就係北芪。 北芪、啊。 北芪。 哦。 係啦。咁、其次咧，我哋就可以煲薏米。 诶 ，OK 喎， 北 芪去水噶 系 啦， 冇错啦。咁啊，益气、去湿，个人冇咁攰。 哦， 兼夹咧又可以将身体多余嗰啲水分带走。咁、如果你觉得个人啊呢轮唔知点解肥肥肿肿， 系 啦、肥肥肿肿，咁、你就要提起多啲嗰度气。 哦， 即系话，如果用一个现代啲嘅讲法，我将个身体里边个去水个泵个泵力加旺啲。咁、就系黄芪嘅功效啦。咁、我又将。嗰、那個水喉開個水掣開大啲、就好似薏米咁樣利水啦。咁你兩邊一齊做黃芪加薏米煲益氣去濕，咁、令到個小便暢達，個人咧就冇咁困水，個人就會冇咁攰啦。咁第二個方法咧，我哋就煲翻平時嗰啲去濕豆湯啦。去濕豆咁，我哋有微豆、扁豆、赤小豆，咁、你可以煲落又要落翻啲補氣嘅嘢落去。咁、補氣我哋落黨參。系啦，落黨參、落黨參、淮山、補氣健脾，跟住加微豆、扁豆、赤小豆，咁你就可以煲一下啲節瓜啊，煲一下豬骨啊。 我煲冬瓜， 又得，系啦，可以。嗱，你 煲冬瓜啊，你？ 我煲冬瓜，跟住佢同我講，我就將啲咩豆掉曬落去啦。咁啊，頭先阿老蔡講嗰啲全部有曬。 煲冬瓜就消暑嗰個去濕。 使唔使去皮啊？ 嗱，如果你有曬過，咁你就連皮一齊落咯。咁、但係其實落皮係唔會影響到個煲湯。但係有啲人啊，調翻轉你煲個草菇冬瓜粒瘦肉湯，咁你應該會去皮 嘅。 係啊，係咪？因為你食唔到啊嘛，係咪？你攣嚟攣去啊嘛， 係咪？即係呢個係 OK 嘅，係咪 ？OK 啊 ，OK。 煲冬瓜， 所以嗱，你煲冬瓜又得，你煲好似我講話節瓜又得嚇，咁呢啲都係一個。在牆下都仲係有熱，但係又有濕嘅時候啱用嘅。 OK， 咁但係有啲人個體質真係好過敏，佢開始進入一啲咁多有秋意咧，佢即刻有 feel 噶啦。咁佢嗰種感覺係係啊，有啲可能嗱， 秋來也秋去， 你早出晚歸嘅咧，你就容易會有感覺 我都覺得係嘅，但係同人哋講嘅話，人哋就即係住喺 city 嗰啲 ，city 唔 city 啊，感覺 city 嗰啲人係唔知 嘅，係感受唔到嘅， 係啊，感受唔到嘅。 但係你早出晚歸嘅咧，你就感覺朝早同夜晚總係有啲同以往嘅有啲區分。 同意同意。 咁爭在嗰個感覺唔代表會令到你身體有咩唔舒服，但係有啲人佢真係會有反應，最常見嘅反應咧。都喺啲氣管度，因為逢秋咧就必咳噶啦，好多人。咁你就要點樣諗啲方法去潤肺啦、補肺啦。咁我哋平時可以煲一下啲雪梨啦、沙參百合啦。 哇，好味！ 啊，呢啲都係好普通。其實四季都可以飲嘅嘢，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啲人講話食得熱氣嘢多。咁你煲一下雪梨、沙參。百合落少少南北杏，放片陳皮，兩粒蜜枣，放嚿豬展或者瘦肉，咁你就可以煲一個湯。就當你話我又用翻雪梨，跟住我就煲蘋果水。雪梨我煲羅漢果，或者個雪梨煲無花果，即係呢、這個啲種以雪梨為主題嘅一個組合。全部頭先你聽到講相關嘅嘢咧，都係甘甘地味啊，顏色帶白啊，呢啲喺中醫角度咧。全部都是潤肺，潤肺啊，生津，生津即係如果我有食熱氣嘢嘅人，我有口乾嘅現象，我都可以生津， 因為有口水， 係啦，佢補充翻啲水分，係啦，津液，等到我哋冇咁乾咯。咁我平時都可能食咗煎炸嘢啊，夜瞓啊，個人都好容易會有啲陰虛之象，咁又平和喎。咁呢啲湯水，大人細路仔咧。都中意飲嘅。 咁雪梨係膽咯， 係啦，你可以以雪梨做。 就配搭唔同嘅嘢， 係啦，嗱，當然啦，有啲人真係有咳喎。咁佢用雪梨又係川貝啦，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川貝燉雪梨咁樣。咁我煲湯可唔可以咧？一樣可以噶嘛。咁你咪落幾粒川貝，落咗兩個雪梨，跟住你又放翻啲陳皮，咁就去。如果你想喺嗰個止咳潤肺嘅功效提升嘅。咁有啲人咧就會加少少叫做枇杷葉落去咯。 哇！ 枇杷葉就要用乾品啦。 Uh-huh. 但係有陣時候喺街市有一啲人咧又見到有啲鮮品咧就買龍脷葉啦。咁呢個都係潤肺止咳嘅喎。呢啲都可以喺一個準備入秋，我哋唔係一定要等到個人。 乾曬先至去煲湯嘛。 乾曬， 你中醫 吹曬裂曬。 中醫成日都講，即係你要治未病。 係 啊，你明知個季節嚟啦，咁你就要可以做下呢啲。咁但係當然啦，有啲人成日都話，即係冇時間煲咯，醫師咁樣係嘛？咁 茶水啦， 你生果你都係要朝住。 食個雪梨得唔得咧？ 雪梨啊，楊桃啊。呢啲都係嗰個時間會出 嘅嘢， 啲梨，咁你咪可以有補充翻你嗰、那個，你冇時間煲嘛，咁、你就只有透過一係就生果補充啦。咁、其次嘅就最好係幫襯下啲糖水泡咯，係、嘛？糖水泡你咪 甜嘅嘢， 係啦，潤嘅嘢， 潤嘅嘢， 啊潤嘅你可以又係白色嘅嘢咯， 燉雪梨咯， 啊燉雪梨啦，椰汁。西米露啦， 哇，好味 啊！杏霜啦， 啊， 咁、你又附足白果糖水啦，咁呢啲咧都係以酒去養潤翻個肺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話你嗰啲燒烤啊，你嗰啲打邊爐、啊， 你嗰啲啫，老菜。 如果係嘅話，其實呢個時候開始食得味㗎，即係你頭先講嘅就係白色嘅嘢嘅話，呢個時候食得味。 其實任何時間 因為我哋仲係長夏啊嘛。 係，但係呢啲本身咧係。在四季都飲得嘅、只不過咧就係喺秋季，若然入到秋啦，有秋意啦，有種乾嘅現象、你就可以飲。但係嗱、如果有個人佢、平素都已經係有陰虛體質，佢成日都有一啲好似上火啊，容易喉嚨痛，有慢性咽喉炎啊，成日又話有啲鼻炎啊，個、人都好容易唔知做乜起火啊，咁、就唔使擔心㗎啦，隨時飲得㗎啦。 哇！呢、個人好煩喎、啊，呢、個人我唔會同佢做朋友啊。 好冇㗎，冇辦法，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喺飲食裏面我哋未必可以容易控制得到。 係，知道。 即係大家翻工出街食飯，咁就睇住個菜牌，佢俾乜你食乜。咁、但係你個身體就係平衡唔到。咁、你就要靠呢啲叫 supplement 咯，補充啦。人哋就食一啲丸仔，我哋就煲啲茶水，咁、就滋養，逐啲好似施肥咁樣又滲啲咯，咁啊身體就會好過啲咯。 你每一日其實你都要食嘢，係咪 啊？ 我絕對相信嘅就係喺你平時食嘢嗰度嘅話、你去補翻一啲你自己冇嘅嘢，一定係最舒服同埋亦都係應該要做到嘅、 所以你話花蜜糖水都可以㗎，係、 潤啊嘛，係 啊， 甜甜潤潤嘅嘢， 即係唔好話夏天就唔可以食秋天嘅嘢冇關係嘅。咁、你夏天都打邊爐啦，都羊腩煲啊，有啲人燒羊架啦， 夠啦，夠啦你。 老嘴，你怎可能羊腩煲啊？ 但是我想问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段时间还可以应该要做些什么事去令到自己可能会更加好一点，除了我们在飲食方面入手之外。 很多人都会即留意到你夏天冲凉的时候呢、你 冲冻水凉咯。 冲凉你都是不是我都是的。其實 我都係衝凍水涼 啊！嗱，但係如果你能夠鍛鍊到連冬天都衝凍水涼咧，你就更加強壯啦。係啊，以前我阿嫲九啊歲都係冬天衝凍水涼， 我信㗎、 但係佢 皮膚好好添㗎。係 啊，冇錯，你唔會話衝完好凍啊，衝完反而滾添。 我試過啦， 知啊。 咁啊，所以但係嗱，但係調翻轉，我講嘅嘢咧就係話，因為夏天咧我哋出汗多啦，咁你沖涼嗰支沐浴露。同你秋天沖涼嗰支沐浴露都可能會有 唔 同，係啦，冇錯，因為冇錯啦，因為你本來已經乾，咁你如果用夏天嗰種去再洗得太乾淨，你啲油脂嘅話咧，咁、你個身體反而咧就好似 冇曬油啊， 好乾好痕，所以咧。即係除咗內外裏邊，頭先我哋食嗰啲滋潤嘅嘢咧，就叫裏邊茶 cream。 係， 但係我哋外邊都一樣要嘛。咁、所以外邊我哋就可以用翻一啲即係點樣去養潤翻我哋個肌膚咯。咁、如果你話市面上當然有好多唔同嘅牌子所出㗎啦，但係如果最傳統嘅咧、有皮膚乾燥痕癢嘅，咁、我哋就可以鋪啲 片， 冇錯啦，啊，真係畢業啦，好 緊咗你咁好嘢， 片糖真係好好噶，因為嗰陣時候我都有試過，有一個影后級嘅嚇，佢、就話最好嘅咩嘢，你見到佢係滑嘅、白嘅，佢話用片糖水浸片糖水，即 係 出一啲片糖水之後，跟住咧，即係喺個bathtub 嗰度咧浸啊，成個人浸落去。 即係佢一嚟咧片糖， 原來係爽噶， 冇錯啊。 唔立噶， 所以你要控制好个量。 系，冇错。 以前有个病人，我同佢讲，佢控制得个量唔好咧，佢就话佢皮肤好痕。咁我叫佢全身就系冲呢个片糖水啦。咁、可能好轻松、轻描淡写带过。咁、但系佢原来咧，佢最痕嘅地方喺边度咧？系个头。 就是 頭痕， 所以就冇用，就是 咁佢真係咧就溶咗嗰片片糖，就用好少水， 滑結達達咯。 咁佢倒咗落個頭嗰度，咁我唔知噶嘛。咁佢第日嚟到我哋鋪頭嗰度咧，佢就 仲係擎住啲頭髮。 真係啊！ 因為你冇叫佢沖啊嘛，佢又 醃 住。 我又見到佢咯，跟住我話點解今日你個造型係咁可愛咧？個女士咁樣，佢話 女士添，係 女士嚟㗎咁樣。佢話係咯，徐醫師，我都想問下你洗唔洗得頭啊？究竟我 梗係洗得啦，你沖咗佢。 因為你已經 gel 住咗，我話你都 OK 喎咁樣，所以咧。比例要合宜嘅，一般嚟講啦，我哋好少，即係如果你唔係真係用嗰個浴缸，你唔會用到一片嘅。如果以一片片糖嚟講咧，三分一片，大約一個洗面盤咁多個水。咁你如果真係淋完之後咧，你摸下個身係爽 嘅，滑溜溜嘅， 唔會有蟲咬嘅，唔使。 冇錯，呢樣嘢真係好正，幾好啊！甜蜜蜜係咪？好啦，多謝曬，唔該曬， 多謝。 仍是雨夜，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洋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雾似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 遥望仲有两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雷暴警告仍有，到今日十二点半，27度嘅温，相对湿度88%。听个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嗱，翻嚟我就会有风骚厮打出现啦。 嫂啊，唔好意思啊，你奶奶咧佢呢排心情唔好啊。 阿妈咧呢排身体唔好，脾气系差啲嘅，辛苦你啦老婆。 哎呀，老爷老公，我都系女人，我明白、啊，家和万事兴啊嘛。 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家和成就好家风。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 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中午12点。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Hello，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厮打。 风骚厮打开始喽。好，欢迎两位。 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骚厮打 Queenie。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风骚厮打的 Rachel。 好耶，欢迎欢迎。歡迎 咩茶？ 几多位？ 普洱啱唔啱？ 啱嘅， 冇甜观音 啊！点心啊？大家咁熟络。 喂嗱，风骚厮打，上个礼拜咧就讲咗一啲户外活动啦，又泼水音乐节啦，等等等等。咁啊，而家嚟到暑假咧，真系尾声尾声尾声啦吓。咁啊，今礼拜系咪又承接住带我哋玩啊？ 我哋就玩啲嗱。上一集我哋讲嘅互动嘅东西都已经够刺激，我哋再刺激啲， 再刺激啲，咁点再刺激啲啊？ 我哋再运动啲。 今集我哋就讲啲好运动嘅嘢， 好运动 就系玩呢个 wakeboard 同 wake surf。 哦， 大家有冇玩过啊？ 冇， 睇就睇过， 我玩过一次， 真系未试过。 你玩 wakeboard？系啦， 有即系有绳嗰个， 有绳扯住，跟住就系只脚着住对脚嘅。 系啊系啊，嗰个系 wakeboard。 一上水就已經整親個膝頭哥， 咁 跟住佢就嗯，你坐埋一邊啦，我就冇玩咗。 你咁就算玩， 因為我上唔到水啊，上水嗰一下係好爛㗎，係 啊， 係 啊，但 係 你真係整親咗， 整親只腳， 因 為佢喺你著住只劇啊嘛，你又甩唔到喎。你唯有扯住你去，系啦，咁我又唔知點樣想唔想。 哦，係啊，其實呢啲時候要即刻放手，因為咧嗰啲死力咧即刻扯咗。 我就係死力啊，跟住佢就一扯住向到個，我聽到只腳啪一下， 哇， 冇骨折， 哇， 冇骨折，但係個問題係佢即刻腫，咁跟住佢就你要坐埋一邊，咁跟住其他人玩 之後就 冇啦，跟住我就驚 再玩 咯。我想問咧，嗱，我唔識啊，呢啲活動咧其實咧有一定嘅危險性啦，同埋咧喺現場冇人幫到你噶嘛，都係你自己嘅啫嘛。其實有冇一啲咧方法未正式？落嗰个水之前，咪有冇啲可以学咗个方法先？等我落到嘅时候咧，冇咁惊青，或者冇咁容易受伤嘅咧。 首先我就幸运啲嘅，因为我玩咧咁啱嗰个船家咧，佢就系教埋嘅，所以其实佢我系有人指导，即系有个老师咁样指导，所以都系有人傍住就安全好多啦。咁另外佢有救生衣啊嗰啲，所以如果你唔识游水系，其实系冇问题 嘅。 咁当然你识游嗰个水性会好好多， 加分嘅 系啦。咁我觉得系有咩？可以練習咧，就係佢講基本動作嘅時候，你即係留心啲聽咯。因為其實一起步係點起步咧？佢係要你隻手伸直，然後咧只腳就屈埋，盡量貼住心口，係真係用盡力，係啦，幾乎係膝頭掂住個心口嘅。 係啊，我知啊。 咁其實佢個原理係咩咧？佢唔係要用你隻腳嘅肌肉嘅力企起身，佢係透過塊板打橫之後。一路扯之后啲水就冲快板，之后个 承托 力，用个海水嘅力令到快板打平你先企得起身。 哦，佢冇同我讲呢个， 系佢系有啲佢系物理嚟 嘅，用死力佢就扯住去咁样。 系啦，可能就系要讲得清楚啲咯，可能之后佢就因为我知道呢个原理咯，所以我就冇用死力，我就系用力去 hold 住快板，然后等嗰啲浪冲上嚟咁样咯。 哦，哦即系你反而其实系放松嘅成个人。 是就 唔係同佢鬥力嘅， 因 為佢有個船喺前面度扯你噶嘛，係咪條繩前扯住你噶嘛？ 即係其實嗰條繩唔係話你扯住條繩起咯，嗰條繩係只係幫你一個輔助控制方向。 我真係識得你太遲啦！你頭先講嘅嘢我係全部做 oppose 嘅， 好多人會 你要唔要參加呢啲班啊？ 我唔需要，有早料有位啊嘛，3688係咪二人同行一人價錢啊嘛？我知道你噶啦，你電話幾號？ 冇嘅。 驚唔好有陰影，我哋下次可以一齊去。 係、啊， 我個全家 OK。 我而家好興玩啊！ 係啊， 我哋以前都好興玩噶啦、啊，但我見到啲女仔全部曬到黑咕碌骨噶。 咁就要記得查房曬。 多數喺邊度玩啊？有冇聖地啊？ 西貢，西貢，係啦、啊，會喺我通常都係西貢碼頭上船，之後就佢會揸15至20分鐘去到啲少啲人，即係出到去。又不是公海的那些叫什 麼內港那些 是、啊、出、哦、即是沒有什麼船那些地方即是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少一些船呢、啊、浪沒有那麼泡那就容易玩那就會出到去那些地方、 那你就沒有那麼驕傲咯 即是沒有人看著最重要有觀眾是吧 我想問一下個收費是怎樣的平均是怎樣 點收、啊、 平均每人其實都 包括飯盒這樣 飯盒就沒有不過有免費飲 點到幾點、啊、 通常呢一般就一隻船就4至5個人、 啊、 之後就玩2小時 咁快 的就聽落好像很短夠曬攰噶啦，已經，因為每人輪流，你當即係除翻開每人半個鐘啦，咁我哋會輪3、4次，其實可能10分鐘一節嘅，但已經玩到嘆要玩唔到落去啦，好攰啊，因為 即係其實起碼要湊成4、5個人，咁跟住就可以租一個船家，跟住就去佢會帶你去啲地方。 係啦， 我聽聞好似話仲有另外一個地方都係一個熱門嘅，就係長沙海灘，係啦，大嶼山，係啊，同埋就係話。啲女仔同埋啲男仔其實都幾靚仔靚女啊！呢 個先係重點。嗰度會 OK 啲啊，嘛？幾淺度啊？ 即長沙 啊，玩 wake 嗰啲啊！ 我覺得馬老師嘅比較有興趣做個船家， 比較興趣做觀眾。 我想問下個費用係 個費用除翻，其實每個人300-400 O K 啊 ，O K 喎 ，O K 喎 ，O K 嘅， 即係當食餐豪少少嘅飯。 咁又要出海，都要錢嘅全部嘢。 嗯，都有幾個活動嚟喎。 如果我冇朋友。即系我得 一个人包船， 我点凑人咧？因为 喺西贡招人攞住自己。 喂，有冇咁玩？ 有冇噶？有冇噶？得唔得噶？ 其实我觉得多数都系会喺社交媒体问人咯、啊。我有兴趣玩。 其 实 兴唔兴啊？而家咁样样，即系叫唔识，大家凑埋一堆咁玩。 其实都会噶，喺嗰啲论坛咯， 几好啊！咁样 系啊， 又悭翻啲资源啦。 系啊，不过就小心啲咯，都系提翻大家， 好 乱 好好啊！你呢个提醒， 唔好同 你有 你做咩望住马老师讲？不过要小心咯，因为有唔同人噶嘛，个社会 唔系一般人都需要小心嘅。 系，我哋 啲朋友噶嘛，有时 系。 总之就总括嚟讲，都要有翻个安全意识嘅、 嗯。玩微博都系要小心， 冇错、啊。玩微博，因为始终都系喺水咁，都系要小心嘅、 嗯。有问题问。咁如果咁讲法，就系而家好玩噶咯。迟少少，喂，如果秋天。或者冬天都當然，香港的冬天是一啲都唔凍啦， 真係好凍嘅啫嘛。咁、但係的而且確係真係夏天，即、係春天、夏天嘅時候 會比 較多啲人玩， 係咪 秋天都有啲嘅，因為涼涼啲，唔會話好凍咁樣都舒服嘅。咁冬天就少啲咯。咁但係老實講，香港嘅冬天真係唔係好凍嘅啫。 其實去到10月、11月就季尾就之後就冇㗎啦， 改為春末 冇㗎啦，冇㗎啦。 咁玩啲咩啊？ 因為凍得就係冇人玩，唔知玩咩，玩船票啦， 玩得 著住樽靚嘅船票 都得喎。 又想到啲计仔啦，系咪？ 船P啱， 喂，笑得好邪恶，我嗰边 系啊， 因为一听到船P咁兴奋嘅， 话你啊， 你快啲讲几句咧，系咪？吓，而家成日玩船P噶都仲系， 好， 曾经真系有个朋友问我去唔去。在銅鑼灣上船的 咁你去啦？ 我 叫船， 唔係即係佢係隻遊艇嚟嘅。 咁梗係去啦， 係啊， 你實去啦，貪心精。 我冇去啊， 做咩唔去啊？ 因為佢係平時平日嚟㗎，係、 哦、 啊， 你要乖乖地翻嚟做我哋呢個風騷快活人。 你係咪聽日要科水唔去咋？係要唔要俾錢？ 科水， 錢佢大把，最緊要得去。 幾科都要去， 因為要識人要 緊。不過平日搞好難去喎、 啊， 真未必得閒。 係啊， 我其實我有去過船 P 啊， 船 P 好玩 啊，好玩啊，係 嘛？嗰啲蛋雞啊嘛，你講緊係嘛？ 即係遊艇嗰啲咯，蛋雞隻味。 遊艇好少， 係啊，蛋雞隻中式艇， 係啦， 兩邊 我哋係中式艇嗰只， 係 啊， 時代唔同咗啦。 唔係而家， 但係總之都係船啊， 都係船，都係船，都係船，係中式啲嘅嚇。 好 ，Queenie 要介紹有啲咩？ 咁如果唔熟水性或者唔想喺出面曬到傻嘅話咧，我哋都有一個室內嘅運動都可以推薦俾大家，就係呢一個嘅室內攀石啦。 哇！ 係而家係真。 奧運爬得幾快嗰啲人 哦，係啊！ 你講緊嗰一隻嘅就係計時嘅， 有另外有一隻㗎、啊，有另外一隻唔關事。 好啊，圈定你。 因為而家咧，香港真係開咗好多室內攀石嘅場所。咁、呢一個咧係室內做運動啦，室內攀石啦，咁永遠都係。即系健康啊，唔系健康，安全过喺室外攀石，因为始终都好多风险啦，同埋可能你唔熟出面即系啲石系点咁样。咁室内攀石都可以提供到相同或者相近嘅一个体验咁样，亦都有唔同嘅教练或者老师喺度喺个场地嗰度住，即系驻场咁样就可以教你点样可以安全地攀咯。咁佢有提供一啲嘅班啦，或者系纯粹你想自由攀都有嘅、 自由攀，即系打斜咁攀 咁系噶。条路线你自己 set 噶嘛， 系啦，同埋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运动，因为佢始终运动量都真系颇多。 有冇啲最轻微、最容易入门嘅攀石嘅选择噶？即系譬如话有啲系可能系五分钟就已经攀到去，有啲可能要爬好耐，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分？ 因为有嘅，佢哋都有分一啲比较，譬如初即系初级嘅，咁初学者用嘅，有啲系真系你好熟噶啦，咁就可以俾你任攀咁样嘅嘅场都有嘅。咁所以佢成个场。多數呢啲場所都好大間，咁就俾唔同嘅即係 level 嘅人去可以試下先咯。咁、價錢我聽聞都唔係話好貴，其實圍起一個人去玩都係200-300咁樣，咁越多人就越抵咁樣咯。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休閒去。燃燒一下自己卡路里嘅一個活動， 練下自己手力啊、腳力啊。 有冇啲被初學者咧？其實佢係有嘅，越其實只要嗰嚿石咧越大咧，就越容易爬。所以咧，佢會有啲路線係嚿石大啲咯，就會俾初學者咯。如果越佢有啲石咧係有啲石係真係好細嘅，你係要指尖咯、腳尖，咁就係越嚟越高難度。 因為佢有唔同嘅路線噶嘛，係、啦，佢會 set 嗰啲線咧，就所謂嘅就係、可能有嗰啲嘅就係比較係初級嘅難度，跟住佢就係再高級啲。再高級啲，再高級啲咁樣嘅，有啲你係要飛撲上去咁斬嘅， 最難嗰種就係 好勁， 要同手同腳咁樣飛上嗰啲最難。 因為你室外攀石咧，你即係 touch wood， 你唔小心一跌一下跣到，咁你就唔知跌咗去邊噶嘛，人哋揾唔揾到你，你係咪安全唔知啊嘛。咁、但係你室外攀石，你就算點跌都好，你都係跌喺張軟石嗰度，咁、都唔會話真係傷得好嚴重。 咁而家咁熱咧，運動咧有冷氣爭好遠。对于啲怕热嘅人嚟讲咧，有冷就冇冷嘅真 系。我都系中意做超多过出去跑步。 咪咯， 你上 个礼 拜都系嘅。你介绍大馆嘅话，都系要有冷气嘅地方。你而家啲室外攀石场其实都系有冷气嘅地方。我留意咗你 冷气好嘢，一定要有冷气。做咩都要有冷气。 谨记大家都要爱环保啊！我哋记得唔用嘅时候熄。 我同意你讲嘅嗱，同埋其实攀石你有一个嘅好处，又或者系大家嗰个迷思，唔单止系你嘅周身所有肌肉，你都要用。到、其實你用腦嘅，佢哋喺下面度望個路線係點樣嘅話咧，你係要喺個腦裡面都 rehearse 一次嘅。你如果你睇個奧運嘅表演嗰個比賽嘅話，就係咁樣，一早就放曬啲人入去，跟住咧佢哋就會望啦。同埋嘅就係大家其實冇乜所謂嘅，大家都會譬如可能你係美國隊嘅，我係中國隊嘅，大家都會傾嘅，因為其實咧就算你知道嗰條路線係想點樣行都好，你未必攀到嘅。係啊，因為你有時候啲位置你要 hold 住，你 hold 好耐嘅話咧，佢就會攰，你攰就會跌。所以其实是一种佢系有要智力啦，以及嘅就 系 要你嘅体力，两样嘢极度需要体力嘅一个运动。 臂力同埋嗰啲指力，我见人会练指力咯，因为 要 即系有嗰啲机咧系咁样手握嘅，嗰啲攀石嘅人系会练嗰个手指头嗰力。 哦，同埋屋企其实佢哋一定系会有一块板嘅，嗰块板嘅就系将嗰啲手指插入去咧，跟住咧就咁样即 系 引体上升， 系啊， 就会令到 净系手指咯， 净系手指咋，你可以 hold 住成个人嘅体重。 好犀利啊！ 攀石啦，算啦。 其实你好多嘢都做唔到嘅，你不如要挫墨鱼把啦。 简单嗰啲 OK 嘅，讲 真。佢可以去公园同啲伯伯啊，即系 倾下 围棋啊， 拉下嗰啲棍，拉下啲双节棍，系啊。 咪可以玩啲简单啲嘅，因为而家攀石佢有两种，有一种就真系吊住条绳爬十米、廿米嗰种，有一种就系叫做抱石， 石 就冇绳吊住。 咁点玩啊？ 佢其实。定係兩三米高嘅，就係就咁爬咯，之後去到三米你跳翻落嚟咯，所以佢係玩一個唔係玩高度咯，係玩一個徒手同埋可能你打橫啊， 冇錯，呢個就打橫嘅就係玩線路，係 啦， 但係如果你講緊嘅就爬高咁嗰只嘅話，就一定要有呢個安全 繩。呢個可能阿馬老師多少少，如果你 邊個安全繩 係安全繩， 唔好啊發財手啲繩會斷。 搞唔掂， 我每逢月尾我周山跑噶啦， 會搞到個山都冧㗎咁樣。 咁 今 日去到跟住嗰日狂風， 係咯， 山泥傾瀉啊！ 咁我再睇出 個台都好亂講嘢。 好， 非常 我哋保佑馬老師嘅平安同埋健康， 唔好帶佢周圍去。 係啊， 好啦，咁啊介紹咗兩個唔同嘅運動啦，係咪？係啦，咁仲有冇啲咩嘢都可以再講多少少介紹下俾我哋知？ 呢排最近都有少少興嘅，就係呢一個嘅室內溜冰，呢個 roller 滾軸溜冰， 佢翻翻轉頭 好耐啦，滾軸溜冰真係好耐啦，同保齡一樣，係我哋以前拍拖成日會去嘅地方嚟。 而家啱翻啲復古嘅，即係好似之前我哋所講，即係講一啲啊韓團，而家咪好興嗰啲咩 Y2K 咧，我哋現實中都好興 Y2K， 就係因為覺得呢件事即係玩 roller 好復古、好 cute 咧，咁就多咗好多情侶去玩咯，即係成件事好浪漫嘅嘛，我拖住你隻手， 跌就一齊跌。 系啦，同埋而家好多呢场所都会提供一啲好靓嘅复古打卡位咧。就算你唔识点样即系 roll 啊，即系唔识点样行啦，咁但系你纯粹着住对鞋咁样影两张相都好似好 分。所以 Y2K 嘅文化系直情连我哋个活动都影响 啊！我哋好兴翻啲复古嘅嘢咁样咯。 系啦， 好啲。 咁系嘅。 你覺唔覺得我哋拉翻近個距離？ 係 啊，之前講嗰啲嘢咧，唔知點講埋。而家我覺得好 開始知啦， 近翻少少，同埋對馬老師嚟講都有翻少少熟悉度，係咪啊？ 唔係，我想問下嗰個場播咩歌啊？以前係播住歌係好好玩，多數播 播翻啲流行曲。我哋以前 流行曲，其實我去過，我參觀過一間，就係嗰陣我冇玩，純粹參觀下啫。佢嗰陣時有播流行曲，亦都有播翻啲八十年代嘅歌，都好正。 哦，播翻八十年代 嗰啲。即我想不同的场所会有不同的 approach， 即可能有些真的播旧歌，有些就播现今流行但 Y2K 的歌。 那他的收费是不是80年代的收费？ 即几蚊？ 你的体魄是不是都好像你80年代的体魄？ 好嘢！哇！好嘢！反攻Bingo！ 头出来被人 一分。 好，今节目就嚟到尾声啦，送俾大家就系岑宁儿嘅《哪里》，咁希望大家去到边度嘅时候都可以听住呢只歌，好好咁 enjoy 你每一刻嘅时光。 好，多谢风叔师打， 去溜冰啦， 好嘢，拆麦嘢。 看着我，你在想什么？吃着吃着，却觉得不饱。也不饿，看着你空白的表情，看着你那双不喜不愁的眼睛，哦，闭一双眼，用力的吸一口气，你在哪？瞬间无缘无故，我回到那年的秋天，看着我们走着走着，脚底下是早已错过了的落叶。哦，你抬起头，无力的叹一口气。 做任何行业都好，你嗰个嘅责任感，你嗰个嘅专注，你需要付出你嘅时间、精神、体力，所有呢啲嘢系基本嘅嘢。但系喺嗰个时候，我心态我开始会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喺呢一个嘅相同嘅环境下，我好惊我会变成一个赶收工嘅演员。我系陈国邦，佢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宣布辖下20个出租屋邨的租金将会在今年10月一套起上调10%，新租金会维持到2026年9月30日。经调整之后，房协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将会分别每个月平均俾多大约230和640元租金。房協話，考慮到社會目前的經濟狀況，決定向租戶提供特別舒緩措施，寬免頭3个月的額外租金。房協話，相關特別舒緩措施會令房協因而少收了接近2400万的租金收入，至於富戶就需要由今年10月起俾新租金，以維護資源合理分配。另外，房協設有租金援助計劃，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可以獲減免1/4或者一半的租金。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莫斯科，展开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并且将会出席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李强乘搭包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之后，俄方在机场为李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李强在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陪同之下检阅了仪仗队。李强说，过去75年，中俄关系经受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坚。他这次到访俄罗斯是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互利合作而来，相信在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在中东的外交斡船行程，他昨天先后到访埃及和卡塔尔，他在多哈启程返回华盛顿之前，再次呼吁哈马斯接受关于加沙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过渡提议。他说，以色列已经接受这项过渡提议，希望哈马斯和以色列共同努力敲定停火协议，强调协议需要在未来几日之内达成。埃及总统塞西和布林肯会面的时候说，结束持续战事，诉诸理性和智慧，坚持和平外交的时刻已经到来，又说停火是加沙稳定的基本保障，亦都将会是国际社会更广泛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开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45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51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69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京东集团107。 跌11.5，快手39.95，跌4.45，盈富基金17.93，跌1.5，腾讯控股372.6，升2.2，阿里巴巴79.45，跌9.5，恒生中国企业62.94，跌6.4，南方恒生科技3.36，跌6.8，小米集团17.48，跌2.0，信宇光学科技49.65，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45.53，瑞士法郎0.854，加元1.362，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7,938点，跌124点，港金报23,3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6.88美元，卖出2,51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为突破青春剧的黑板印象，创作团队深入研读原著小说，再通过描绘男女主角林宇京和沈娟的成长经历，去展现 Z 世代的恋爱观，同时探讨00后的子女与父母间的新世代关系。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重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第二辑第五集。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 我是阿芝，今年已经三字头，我在彩明村那里大，读书成绩其实麻麻，勉强考完中学会考，算是跟老豆有个交代啦。之后我就没再读了。我老豆得我一个女，他成日想将我当是他的替身，帮他完成他当年做不到的事。不过我不是他，我没可能帮他做他做不到的事。我和我老豆其实没什么两句，因为我觉得他废废地，唉，不像一个男人，成日被那个女人呼呼喝喝，想出声又不敢出声，真是没鬼用。至于那个女人，自从小过有一晚，我见到她和一个好样衰的大叔在楼下揽揽石石之后，我开始对这个女人零好感啊。亦都自从那晚之后，我再没同过这个女人，即是我妈，讲多过半句说话。 阿芝，你做咩咁晏先上楼？你头先走咗边度玩啊？你老豆啊，打咗几次电话嚟啊，问你翻咗未啊？你快啲打电话话俾佢听，你翻咗嚟啦！你做乜嘢啊？我好攰啊，我成身汗啊，我冲凉先啊！ 你好臭啊！你真系好臭啊！ 你噏乜嘢啊？你咪黐线噶！你无端端发咩脾气啊？我成身汗啊，梗系臭啦！我唔理你，我冲凉先啊！你傻傻地啊！喂啊，你个女今晚古古怪怪咁啊？ 你做阿妈嘛，你问下佢咯，多啲关心下佢。你唔好搞到夜夜都咁夜翻先啦。 喂，我唔使搵食啊，我唔使同公司嗰啲老细同埋啲客应酬啊，我靠你呢一间咁嘅烂鬼面档，我饿死几世啦！ 喂，讲嘢又分寸好喎。我今晚几好失礼你啊？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嗰阵啊，同埋你屋企人啊，成棚人一成日嚟帮衬啊！ 喂啊，楼下冇嘢食咋，我贪方便我先帮衬你咋？你估我真系唔想帮衬你咩？你估你嗰间搵记啊，好巴闭啊！你发梦啦你！ 喂，讲还讲，你唔使越嚟越大声。 咁系啊嘛！ 你嘈醒个女啦，咪嘈醒佢先安乐先。而家 你系咪估我想嘈嘅咧？次次唔系话我要讲几句嘅话，又话我要嘈醒个女啊？你唔激我咪唔嘈咯？ 不要再吵了，妈咪爹地，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吵了。 阿芝起身，我帮你换床单。十点几了，你快点起身好不好？你落铺头帮我你老豆手，你快点啦，你爽手啲啦。哎呀，我执好个厨房，我同你落去啦吓，快啲啊！乜成个人成个食咗啖猪油咁样，我十足你老豆咁咪咪摸摸，你执书过人，你边有运行噶你咁？你真系越嚟越麻烦啊！系咪玩性格啊你？话两句你就扮换，你咪发脾气，你俾面色我睇，仲难为我啊！要帮你做阿四啊！你嗰啲床单唔系我帮你洗嘅话咧，哇，真系冤崩难臭嘅，有压嘅。咩嚟噶？吓吓，唔系啊嘛？你咁大个女都仲赖尿？阿芝啊，阿芝，你有咩事？你唔好吓我。老公啊，我有啲嘢想同你倾下。 咩啊？喂， 我 等阵先，攞支药油俾我。哎呀，帮我捽下条腰啊！ 点啊？你条腰有咩事啊？呢一排你成日话痛嘅吓，我同你睇医生啦，出咩药油啊？ 唔睇，唔好嘥啲钱。嗰啲医生一唔系叫你打针食药，一唔系话开刀，我都识讲啦，嘥气啊真系。 我同你讲亲嘢就嘥气啊！你真系好鬼死闷噶， 闷啊 闷 啊闷啊闷！你咪同啲同事同我去玩咯，有咩闷啊？ 系老公啊，不如咁啦，我哋带埋阿芝上去广州度玩几日，你话好唔好咧？ 发达啊，唔使开档啊，真系边个开档啊？ 你揾厨房嗰个威哥顶两日咪得咯。我同你结咗婚之后，我都冇出去行过。 有， 你嗰个年初一、年初二，我咪同你阿芝又慧儿咁过澳门烧烟花，你记唔记得啊？ 喂呀，嗰一年阿芝手抱咁大啊，依家佢识行识走啦，仲识得发我脾气，佢霸我门啊！ 唔系啩？阿芝会霸你门？佢好少发脾气噶，点解会发你脾气啊？ 我想讲啊，阿芝咧呢一轮好少讲嘢嘅。你见到我咧，又唔叫我，又唔睬我。 唔会，佢落铺头都有叫我噶。诶，都有同阿慧儿倾偈啊，点会唔睬你啊？ 咪就系咁，我唔明咯。 你 点解唔睬我 咗啊？ 仲有啊， 又系讲啦，有咩讲？有咩讲？ 上个礼拜啊，我帮佢换床单啊，我发觉佢咧拉一尿落床单度啊。 黐线，十岁都嚟紧啦，你咪眼花啊？点会濑尿啫？唔会嘅。 一次半次嘅话，我啊当佢夜晚啊急得就 系 忍唔到啊。 唔系可能。 不过啲尿渍咧有新有旧嘅。 咦，嘥气。 嘥咩气啫？ 诶，咁多嘢唔讲，咁样讲个女都有嘅。诶，唔讲啦，唔讲啦。诶，我要冲凉啊。 喂呀，你黐嗰个到底？哎呀，你定系我啊？究竟边个黐线啊？ 知啊，呢排功课点啊？识唔识啊？唔识咧就问妈咪。佢大学毕业，佢好叻噶。你啲功课咧，佢实教到你。哎，我就唔得啦，我冇本事啦。 问佢啊？ 边个唔问啊？你惊佢闹啊？你惊佢打你 pat pat 打你手板？哎呀，知你系女仔嚟噶，有咩唔识咪问你妈咪咯。哎。总之你妈咪都有帮过你姑姐补习功课噶，有咩同佢哋倾下，你问佢哋就啱噶。 我唔问佢啊。 点解啫？系咪妈咪成日闹你啊？ 妈咪啲香水臭到死，我唔中意。 你妈咪有搽香水咩？ 嗯。 有人翻我唔讲啦吓，啊得得得啦，系咁啦吓，诶。咁早嘅？ 同边个讲电话？ 冇，啲旧同学啫嘛。 旧同学讲咩咁好倾啊？做咩我翻嚟你要收线啦？继续讲嘛。 讲完咪收线咯。 诶，咁大阵味啊？ 咩大阵味啊？ 你搽香水啊？ 冇啊。 冇。诶，呢支咩嚟噶？ 喂，你做乜抄我啲嘢啫？你 边个得闲抄你啲嘢？我今朝啊想搵棉花棒，耳仔有乜水？无意中见到嘅，冇特登抄嘅，你唔好讲到咁。除非你有啲咩收埋唔话得俾我听，系咪先？ 你讲乜嘢啊？我蒋雪玲行得正，企得正啊！我做咩要收埋啲嘢唔俾人知道啊？ 阿芝都冇嘢啦，唉，算了，我冲凉先。 喂，你唔好行住啊吓！你唔好讲啲唔讲啲啊！你头先话阿芝同你讲讲咩啊？咁神秘嘅，你先至收埋啲嘢唔俾我知系嘛？ 冇啊，佢不过话。佢唔中意你嗰啲香水啲味啫嘛。 哦，咁细个就学人讲是讲非，冇用噶呢啲细路。如果我一早知佢系咁样嘅话，你咁唔中意我呢个妈，我当年我就唔要佢噶啦，我一了百了，我唔使同你结婚，唔使受气啊。 系啊系啊系啊，讲嚟讲系嫌我穷啊嘛，嫌我得个烂鬼面档啊嘛，系嘛？ 嗱，陈建恒，我从来都冇嫌弃过你，你唔好屈我。我如果系嫌弃你嘅咧，我一早同你分手啦。我哋结婚嘅时候摆几多集几多围酒，你记唔记得啊？四围咋，我咪照忍咯。我系大女嚟啊，我屋企第一次做喜事啊，做得咁寒酸啊，我俾我啲亲戚朋友啊笑足咁耐啊。 系啊，笑咁耐，你都讲好多次啦，我同你讲一万次。阿爸嗰阵时过身冇耐，我姑妈闹我唔可以大搞啊，咁点大搞啊？ 喂，你搞大我啊，咁我咪要大搞咯。咁啊，早知我唔系要呢个女嘅话，我真系顶晒惨啦。我话你 咧，咁大声啦，知听到噶？你讲啲乜嘢啊？ 听到咯，讲嘢系要俾人听噶嘛，讲是非就唔俾人知啫。 系啊系啊，唔好再嘈啦，算啦算啦算啦， 算啊嘛，我都忍够啦，我哋离婚啦，又唔使再嘈啦。 闪喐啲讲离婚，我嘥气啊！我警告你哋唔好再提呢两个字，我而家冲凉，我唔听你讲添啊！ 爹哋妈咪，你哋唔好离婚啊！求下你哋啊！我会乖噶啦，我以后唔会再乱噏，我唔讲嘢啦，以后你哋唔好离婚啦。 喂，姑姐， 咩事啊？吓，你想搵咩话？黄色嘅公文袋摆咗喺边啊？哦，房入面最低嗰个柜桶啊嘛。诶 ，OK OK， 轻松啊，我听日翻彩明村，即刻帮你搵啊。咩话？下星期四你翻嚟啊？好啊，订埋星期六晚食饭，帮老豆做生日。OK 啊。咩话？叫埋嗰个女人？唔系啊，妈呀，又嚟又搞啲咁嘅嘢。唉，唔系啦，我谂下先啊。唉，系咁啦，拜拜。唉，老豆啲嘢粒粒乱，梗系冇执嘢啦。下次翻嚟帮你执，唔系啊？唉，帮姑姐揾嘢先。黄色公文袋，黄色公文袋，冇嘅。哎，得呢个白色啫，会唔会系呢个咧？睇入面装咩先？咦，蒋雪玲系嗰个女人啲嘢嚟噶。Letter of termination， 乜佢咁巴闭都会被人炒嘅咩？咦，炒佢嗰个系 Ben Wong。1996年，96年咪真系嗰年？嗰年我3年班，会唔会就系嗰个衰人呢？咦，封信后面写住啲字 ，Ben Wong 正衰人，高层人魔，冇运行。吓，到底佢哋有冇搞埋一齐啊？吓，姑姐，你都知呢件事啊？哎呀，死啦！系点噶？ 零零零零，下礼拜三我上北京见全国最大房地产发展商周总，嗱，倾掂呢单嘢咧，咁啊发达啦！你想唔想跟呢个客签 ？Ben 哥，梗系想啦。不过公司叻过我人好多嘛， 你知道就好啦。其实隔篱添啊 ，Betty 啊，都想我俾个客佢啊。你知唔知啊 ？Betty 琴晚啊，仲特登同我唱机，唱成晚啊。为咩啊？想赚钱咯。嗱，玲玲，我俾张好牌你上，咁你识做啦。 哎呀，Ben 哥，你好衰啊！你专登要玩我嘅，你知噶。我个女准备要升中学啊嘛，佢啲功课好忙啊，我要陪佢温习嘅。我翻去问下先吓。 玲玲，你唔好扮嘢啦，你唔系话想搞离婚咩？仲做埋呢咁咩无谓嘢做咩啊？梗系搵钱紧要啦，傻妹。嗱，呢个礼拜六我哋去澳门玩两日，顺便咧帮你庆祝生日好唔好啊？咁我开心咯，自然令你开心，大家 happy， 你话几好啊？嗱，我话你知啊，你唔去，大班人想去啊。 哎呀，知嘅知嘅，多谢 Ben 哥，因为有我心啊。 喂喂喂，差啲唔记得同你讲，性价比女子中学嘅校长啊，系我表哥老婆啊，我同佢讲声，你个女啊入境啦。 哦，多谢多谢，我听日复你吓。老公啊，呢个星期六咧，记唔记得咩日子？我生日啦，我哋去玩两日好嘛？ 唔去啦，我呢家人唔知做咩成日头赤赤。你同阿慧儿阿姐去长洲食海鲜吧啦，好唔好？ 长洲，唔去啊，晕船浪啊！ 玲玲，玲玲呢边啊！ 哎 ，Ben 哥早晨。 诶，做咩两手揈揈啊？吓、 啊， 喂，咁啱啦，你帮我攞住两支酒先啊！今晚我哋慢慢嗒。喂，你啲行李呢？你唔使换衫啊！今晚哦，我知啦，你呀呀呀 ，Ben 哥啊，就咁讲嘢得噶啦，唔使咁噶埋吓。 喂，你搞咩啊？ 我嚟啊，想话俾你知，我晕船浪噶，所以咧我中意定定地啊，我唔中意漂浮不定嘅，我最憎啊搞搞震啊，所以咧我系唔会同你去澳门嘅，对唔住啊 ，Ben 哥。 喂，你玩嘢啊？ 咩啊？ 突然间扮正经，冷问多你一次，跟唔跟我去澳门？ 我讲最后一次，唔去。 等你好嘢，你星期一唔使翻工啊！我炒你，我唱衰你，你又唔使智障呢一行立足啊！ 唔做咪唔做咯，我使死咩？我都忍够你啦，我。 俾翻两支酒我，好贵啊！ 唔好意思、啊， 先走啊，拜拜。 你好嘢，我整死你，整死你啊！ 喂，姑姐啊，咁多年嚟，我咪一直误会咗佢啊？吓？哎呀，死啦！唉，真系啊，得啦，得啦，得啦！唉，我知道我要点做啦。唉，拜拜。 阿姿，做咩咁好让妈咪饮茶啊？手紧咧系嘛？想要几多啊？我带啲现金出嚟啊！ 唔系啊，妈咪，你可唔可以咩都唔好讲住啊？ 你嗌我咩话？ 妈咪，妈咪啊！ 阿姿啊，发生咗咩事啊？你系咪有病啊？Cancer 唔使惊啊，妈咪喺度啊吓，妈咪喺度。 唔系啊，妈咪你饮杯水先啦。 唔系你咩事？你咩事？你讲俾妈咪听吓。 其实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哦，讲啊。 呢杯水系我真心诚意咁斟俾你啊。对唔住啊，妈咪，我一直误会咗你啊。我向你道歉，认错。我真的很内疚啊，妈咪。 哎呀，你傻女嚟啊！你乜都唔使讲，我听到你叫我做妈咪，我已经好开心。 你可以原谅我。 好，冇事啊，冇事啊，女。哎呀，你今日叫我做妈咪，我真的很开心啊，阿姿。 我可以揽实你啊，妈咪。 可以啊，阿姿，你是我乖女。 妈咪啊。世上有几多梦，流露无限。未是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唯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眷，俗世幸有这种爱。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眷，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拍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万不要钻牛角尖。